现经典。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多快乐。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0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日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力强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舞台剧《当归》今晚开始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剧中以主角孟小鱼的生活经历再现了北漂青年在北京的学习、生活、工作、情感等方面的经历和感悟，并通过孟小鱼穿起了母亲和姥姥两代人从农村到城市的生活变化。彭远江导演的话剧《青春竞技游戏》今晚继续在鼓楼西剧场上演。在生命漫漫长河里，你我相遇不只是一瞬，而我送你一把通往镜子背后的钥匙。孟京辉戏剧作品《九又二分之一爱情》今晚在小柯剧场上演。这部剧的灵感来源于在新宿街头垃圾箱里捡到的一本自传，融合了神话、科幻、两性心理学与10个与爱有关的故事，讲述了一个关于爱与复仇的当代寓言。开心麻花舞台剧《蓄势待发》今晚继续在开心麻花剧场上演。这部典型的开心麻花式喜剧讲述的是年近30的海归姐姐带男友回家拜见父母的故事。由曹禺的女儿万芳创作的话剧《新原野》明晚开始登台国家大剧院。这部剧讲述了封建家庭婆媳之间面对丈夫和儿子的逃离和背叛，两个女人和整个村庄的纠葛和对抗的故事，通过乡村生活来描写中国女性的命运。舞台剧《澡堂》明晚登台大隐剧院，剧中讲述了一家百年历史的老澡堂面临拆迁，澡堂老板独坐池边，听着池子里的发小聊着他的电视制作公司所面临的危机，聊着他们相似的境遇，他们从儿时聊到现在，30年来的一幕幕仿佛重现眼前。再来关注一组展览信息。真理的力量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主题展览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为迎接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中国美术家协会组织全国老中青艺术家创作了24幅大型的马克思主题画作。不忘初心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韩复书画文主题艺术展正在炎黄美术馆展出。适逢马克思诞辰200周年，韩复所创作的大量书画作品正切中这一主题。10年牵手，十方市512汶川特大地震发展振兴成就展昨天在中华世纪坛数字艺术展厅开幕。一幅幅由北京十方两地文艺工作者共同创作的摄影、书法、绘画艺术作品再现了北京对口援建十方的历程，展示了十方重建新研和发展振兴的成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第8届爆破节预言学生作品展正在清华大学美院 A 区多功能厅展出。对展览依然延续交叉性、实验性、个人探索3个重要主题。与往届不同的是，本次学生作品展览将更加注重作品的创造原理及规律，追求展览话题与时代与社会的联系。以上内容是由小通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在阜成门桥辅路北向南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另外在东五环大黄庄桥南向北有事故，队尾排到了小交亭桥。京开高速京华寺收费站路段出京方向有多车事故，造成后车短暂拥堵。在东长安街王府井路段东向西，西长安街西单路段西向东， 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建议司机朋友绕行前三门大街。另外在东四十条桥环岛西向东有事故，造成平安大街东段西向东车多排队。以上信息由北京电台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把握。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云淡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细说人生， 李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北京时间16:06，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四点有戏。大家好，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我们的口号是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目前正在快乐出击的，除了我们俩之外呢，还要告诉大家一个特别的消息，最新动态，双脚使用假肢的残疾登山家夏伯渝，目前已经攀登到了珠峰 C1 营地。夏伯渝先生是今天早晨当地时间凌晨3点，北京时间5点多从珠峰大本营出发登顶的。那今天的珠峰天气还是不错的，他们一行经过了7-8个小时的攀登，于当地时间的11点左右抵达海拔5900多米的 C1 营地，路途大约是走了2.6公里。 目前呢，他身体状况良好，在 C 营地休整之后，他将继续向上攀登，预计在5月12号或者是13号向顶峰发起冲击。这已经是夏伯渝第5次攀登珠峰了。 是，那么我们最近一直在追一部电视剧叫《下一站别离》，那么对于他来说就是下一站登顶，我们祝福他。 对，我们也将持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出发吧以及其他档的节目也将关注这个夏先生的登顶情况。 嗯，是。那接着来说我们的追剧吧，暂告一个段落的是下一站别离播完了， 昨天晚上终于演完第40集了。 是，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个告别片， 下周您就不来了是吧？ 终于别离了，下一站别离。 但是呢还有一点惆怅，因为感觉向前瞭望眺望一下啊，也不知道下一站咱们应该追哪个。 哎呀，真是 有选择也有选择，但是没有连上啊。 有时候这个看电视剧啊就跟坐公交车似的 啊， 下一站来的这车还不如上一站好，人少空有座。 不不不，我坐公交车经常是比如说追着一个，我想哎我觉得他能下车了，可是我追这个人啊， 对， 旁边的都下车了，他还没下车。 看都演了 啊，他坐到终点。 司机吗？ 我经常有这种眼光的。 你老站他旁边是吗？ 对，我能准确的挑出一个到终点的人。 我们说这个戏吧哈，于和伟扮演的秋阳和李小冉扮演的盛夏，千回百转，总算在契约婚姻当中寻找到了真爱。 他们俩之前还离了婚，我心都凉一半，我想完了。 我觉得。也是啊，最后呢要留给大家一个开放式结局，没想到最终还是又走到一起了。这中间呢秋阳的第一个前妻杨柳回来了啊，这个本来这对真夫妻啊变成假夫妻，假夫妻呢又快变成真夫妻了，又陷入了无限的纠结当中。他们俩是欲言又止，欲说还休啊，又怕伤害自己又怕伤害别人，看的观众是特别着急， 就觉得这俩人其实挺好的，彼此也相爱，怎么就走不到一块去呢？ 嗯，这样的事情生活当中有吗？ 没有啊，我周围的人想爱就爱了， 是吧？没有说，我觉得、 可能是我没看见。 他那个姐夫说的一句话，我觉得还是挺对的，就是感情啊都是自私的，这个时候不要啊，你推我让的 啊。对对对，就是他姐猛劲儿哭的时候，他姐夫说：“我当时要不是卯着劲儿追你姐， 对， 我们俩现在能有今天吗？嗯、是吧？” 是、嗯，其实包括这个戏里面所设计的这个人物角色，就是他的前妻。杨柳其实在感情面前也是自私的，他看到了秋阳对他有感情， 这也不能说自私，因为感情是排他的， 所以呢他就反正也顺势啊，就 但是我觉得他俩分手，就是他回过头他去追盛夏那段啊，他问了一句话，你自己能行吗？废话，你说我行不行啊， 就是 我觉得他就不应该问， 这是说的最后一集 啊，一会儿咱说说这段 啊。这一集是什么呢？就是他和他的前妻打算去日本了，因为前妻要在日本看病，对吧？他就打算送他去，顺便就在那照顾他。那么他之前的这个， 就盛夏呢？ 盛夏呢，又从台湾回来了，好像在机场看了一眼。 就盛夏也打算跟他那击剑教练俩人去台湾了，就是俩人就彻底没有任何交集了。 他们已经去了台湾了，然后呢？盛夏觉得还是不能够完全爱上他，遵从自己内心的声音，所以从台湾坐飞机又回来了。于是在机场呢，他们俩好像是不是擦肩而过，是这个 一背影 秋阳看见他了。于是他就问了一句刚才米夏说的那句话， 然后杨柳说什么来着？杨柳 那意思就是 有什么不可能的， 你也要 那就是盛夏 自己内心的声音 啊。 follow your heart， 于是他就去追了。然后呢就后面就是套路了呗，是吧？在一个这个大广场上买了一个钻戒，然后呢就求婚了。 但是钻戒为什么戴中指上呢？而且他俩呢就是那个你知道吗，他俩在 case 的时候用了一个旋转的这个拍摄啊，然后就看那于和伟脖子上那褶啊，我主要就看到这些了。 你没有看到他们的激情？ 没有， 爱的 非常假，你不觉得吗？感觉中间加了一张公交卡。 哦，那就是演员没有投入。 哦，对啊， 这不是高潮了吗？最后在高潮当中结束。 你看过网上就是这个梳理吗？就是怎么假，就借位啊，然后这个有塞公交卡的，有中间垫别的的啊。 哦，就是演吻戏的话也是有技巧的。 啊，对呀。 不用真体验，真感受。 对，你看你不要一脸向往的说这事儿。 我主要是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是吗？你现在也不敢有了。 还是广播剧比较好，配音比较好，是吧？ 对， 不用出镜。来，那接下来我们来原声重现一下吧。话说在第38集，秋阳公司遭遇危机啊，这个杨柳深夜冒雨去他家慰问，恰好又被盛夏看见了。杨柳呢让这个秋阳让杨柳去休息，自个儿呢到了阳台上。这个时候呢盛夏也在阳台上，他们俩隔着中间的空气有一段对白。 我们一起来听听。 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你不也没睡吗？是在为公司的事儿烦心吗？ 没有，停了，空气真好。我在想，我这辈子究竟错过了多少个这么美好的月色？ 都这时候了，你还有心思欣赏月色？ 为什么没有啊？你看，暴雨过后，月亮真亮。明天一定是个晴天。 秋阳。如果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你就尽管说。虽然我们之间的契约结束了，但是有友谊还没有结束。 如果我还想假扮一次夫妻呢？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我应该不会拒绝。 好，如果我需要也不会客气。 现在应该不需要我了吧？ 这话说的有点伤感。 不伤感吗？ 没什么，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们俩现在还是邻居。 可惜中间隔了一道墙。 是隔了一道墙。哎，我突然想起来，你的钥匙还在我这儿。 这个时候再放我这儿，是不是不太合适了？ 是不太合适。 怎么给你？扔过去吗？我也怕扔不下。 这么深情的电乐 啊，米夏，接下来我们来演绎一下这段对白好不好？一定要深情，我们不走搞笑。 你这不是欢乐追剧吗？你没有深情追剧啊。再说人家俩仰望星空， 说不定我们俩 月明星稀的 一本正经，人家就乐了呢。 你这不是真的一本正经啊，你这是假正经。 假正经也行。 我刚才跟我搭档商量，我说这段这么平淡，我们要不要倒个口啊，让他能够快乐一点，有一点波澜。我搭档还要走正剧的路线，然后非常严肃地跟我说，米夏，我其实设计好了互动话题，就是那些编剧一厢情愿的情节，是吧？ 歪歪 啊，就编剧觉得就应该这样，但是我们并不认同。我说那比如说这部电视剧你哪不认同呢？ 首先说这一段阳台对白。 哦 啊，他们俩都住在了两梯两户的高级公寓里面，然后阳台呢？ 两梯两户哎。 啊，嗯、阳台呢，竟然都没有安护栏，啊。 嗯。 你家阳台和我家的阳台距离大概也就是1米5到2米。 这只能是一个人买两套房子，要不心里不踏实。 可以看到对方家里的所有摆设和动静。 伸手就可以， 架个梯子就可以过去。 哦，嗯，触手可及。 然后这段场景拍的呢，还能看到楼下的阳台、 哦、 楼下的住户， 嗯，就是不太可能在城市里是有这样的房子的哈， 太不可能了。 嗯， 所以让我感觉这像什么呢？像话剧，像一个室内的情景剧。 哦，就搭出来的景， 搭出来的感觉。 哦， 所以我们一会儿按照话剧的方式演好不好？你以为你不是我的妻子？ 我天哪，你是剧本没有朗读够吗？ 哦、好不好？ 你需要一个更 level 更高的搭档，我觉得我配不起你。 你也配？ 我不配，所以我要走了。 好吧，你别走。 是亲戚， 好不好？我们按照这个戏剧的方式来演绎这一段， 啊、 好吧？ 反正 因为他这个搭的太像这个舞台剧了，但是又在电视剧当中， 人家给你搭个架子，你就上去了。啊、哦，给你个杆你就上、 啊、 行 好不好？ 回头把手电筒关了。嗯， 挑战一下啊。 那反正我跟着你什么感觉呢？我就跟着你什么感觉，好不好？ 嗯， 你不要太离谱啊。 话剧嘛、啊、 把我带沟里去了。 咱们离话筒都稍微远一点啊，要有这种剧场感。 哎呦我的天， 第二幕阳台。 好，很有名的一出话剧。 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不是，你多大年龄啊？ 我怕大家听不见。 不是你身份，我感觉就是不是你真是话剧吗？我感觉你一点都不困，不像是晚上，是早上卖那个卖小吃的感觉。 好，再来啊，进入状态。 嗯、好。真是卖小吃的。 哟，您来了，嘿，这么晚还没睡呢？ 你小二是吧？啊， 来 吧。 这么晚了还没睡啊？话剧啊、 哎、不是，就感觉是在一个屋里头。你 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完了，越来越离谱。来吧来吧， 好，来再来一下啊。很难找这感觉是吧？ 因为你这感觉就不合理吗？ 这么晚了还没睡呢？ 你不也没睡吗？你是为了公司的事儿烦心吗？你要有距离感，咱俩隔着的，没有在一起。 没有，雨停了，空气真好。我在想，哎，我这辈子究竟错过了多少个这么美好的月色？ 都这种时候了， 你还有心思欣赏月色？ 为什么没有？你看，暴雨过后，月亮真亮，明天一定是个晴天。 好，到这儿隔断结束吧。这个话剧演得太假了，我觉得假的都不，我自己都听不下去。 那回来， 回来吧， 回屋啊， 回来啊，回屋，俩人一屋了啊，正常说话啊。 走， 秋阳。 嗯 嗯，虽然咱俩不在一起了，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你就尽管说。嗯，契约虽然结束了，但是友谊没结束。 那如果我还想假扮一次夫妻，行吗？ 我觉得如果你有需要的话，我应该不会拒绝。 好，如果需要，我也不会客气。 嗯，你现在应该不需要我了吧？ 这话说的有点伤感。 伤感吗？ 也没什么，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们俩还是邻居。 可惜中间隔了一道墙。 是隔了一道墙。突然想起来，你的钥匙还在我这儿，这个时候再放我这儿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有啥不合适的呀？ 那我给你扔过去。 你撇过来吧。 成嘞。 你倒是撇呀， 你这破坏气氛。这 啊， 本来他们都要流泪了。是吧、啊、不知道大家看这段什么感觉。我就觉得这一段吧，他们想表达出来就是这种， 这中间明显是你聊我来我聊你吗？ 对，想表达就是谁再主动一下就进一步了。 就他俩那窗户纸啊永远不捅破。 对， 是吧？ 但是就安排在阳台上这段对白就让我们觉得怪怪的。 而且我觉得他说你别扔过来，俩人同时担心这个钥匙掉到楼底下，其实好像也是设计的一个细节。 嗯， 就是我其实不忍心这么轻易的就让我们这条感情断了线。 刚才问大家，就是您认为有哪些编剧一厢情愿的啊情节？ 嗯， 其实这戏里面还有一个，我认为是挺不符太符合现实的，就是这秋阳这角色，三个女人围着他。 对， 甚至是四个。 我搭档一想到这个事儿就羡慕嫉妒恨，他就是由这个想起来刚才那互动话题，说那个这是编剧一厢情愿的，在生活中怎么会有这样的男人？ 他遇到一点事儿啊，就是最后那公司那个什么监控录像的硬盘丢了，对吧？啊，这个前妻也帮着找，然后这个现在的对象也帮着找， 嗯， 还有公司的女员工也帮着找，等等，太多女的围着他了。有这样的人吗？ 我觉得应该有吧。 有吗？我身边没有，我也不是。 因为你不是他，他的世界你不懂， 体会不到。所以我就说嘛，是不是这种事情是编剧是吧想要找一下的这样的感觉，于是呢安在了自己的这个角色身上。 哦，所以我就很气不过是吧。哎，如果你身边有这么多女性都对着你好，对你好，然后为你着想呢，你觉得你这个生活状态会有改变吗？ 那我不得上天呢。 哦，那多亏没有。嗯， 那我得看上你啊。 谢谢您退而求其次的选择，这是我的荣幸啊。 对不对？所以你说这个戏里面 是 啊，越是这样， 我就是 秋阳越淡定， 知道吗？我就是低配，绝对文艺广播的低配。 你不是低配， 我是高配。 你是备胎。 那让我上什么节目？ 低配他还有一个， 所以低配配给你了吗？ 好，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就是套路了。 套路 你发现没有？就这种戏或者别的戏，只要你和有暧昧感觉的或者说不是那种恋爱感觉的人相拥、 嗯、 或有点亲密的镜头，一定会被你真正爱的那个人和爱你的那人看见撞上。 就每次都那么寸。 嗯， 就是巧他爸打巧他妈，巧极了，对不对？ 你看这戏里就有，最后那个杨柳不是醒来了吗、 哦、 和这个秋阳相拥而泣，这时候呢盛夏进来了。 对，每次都这样， 无数次这样的情节。 然后每次他们都拥在一起的时候我都特别担心， 嗯， 要怕就被谁看见，结果果不其然被看见了， 肯定有人看见、嗯、是吧。另外呢还有就是他们俩每当要往前一步的时候，哎，就会出现别人来打岔 或者是一个电话 啊，最后他们俩 完成了这个对对方的表白，是在哪里呢？ 是在一个长椅上。 不是 啊， 是在一个井里，因为他们掉井里了。 这是上天入地的节奏啊。 所以我就想到了一个词儿，叫触景生情。 哦，触景生情哈。 啊，他跌到井里没信号了。 那我们要想产生点感情还真不容易，上哪找景去啊？ 嗯，所以你就说 你去趟王府井啊。 就是电视剧一定要安排两个人他们的这种正常的情感表达被外界的信息外界的事情所干扰，一定要安排这种电话来了吗？ 哦，就是， 突然有个什么急茬来了吗？ 还是套路呗，你觉得没新意是吧？ 没新意了。 嗯 嗯, 嗯， 对， 这叫罗密欧朱丽叶效应。 解释一下。嗯， 就是在爱情中间两个人面临的这个阻碍越多，俩人这个爱情的这个甜蜜期越长。 嗯 嗯，就是这样。 所以这阻碍越来越多，按照戏里的说法他们俩就变成爱无能了。在这个戏里面啊，男主角的这个好友红颜知己张黎有一句话啊，说的还挺有意思的，我们来听听他对于爱无能的表述。 不过你得等我一下啊，这周末我可能要去一趟日本。 去日本干什么？ 杨柳想回去，我陪他过去，顺便给他检查一下身体。 那你在日本待多久啊？ 等他安顿好了吧。安顿好我就先回来，我已经做好两头跑的准备了，甚至我在想要不要在日本开一分公司。 我可真服了你了，前妻的事儿这么上心，你累不累啊？ 他不是普通的前妻。 你真是烂好人一个。 这词儿概括的挺好。 那盛夏呢？你跟盛夏有联系吗？ 他去台湾了。 杨柳醒了，你不打算把盛夏追回来啊？ 他去台湾了。 去跟蒙征结婚去了。 也许吧。总之还是那四个字，阴差阳错。应该再加四个字，有缘无分。 什么有缘无分？你们这叫做爱无能。 爱无能什么意思？ 一种现代病，我也有。就是说呢，明明喜欢却又不敢争取，明明想靠近却互相抵触，明明有感觉却又偏偏装作没感觉，欲望多多，爱情很脆弱。 这就是戏里对于爱无能的解释。 我觉得过于草率。 我觉得不太像现代病，现代人没这病，现代人年轻的时候有这病，在上初中的时候有这病。 因为他一开始这个宣推的时候就说到爱无能，所以他肯定在最后一集要扣一下题嘛。 是。 所以就总的来说就这一段甩出来相对比较草率，没有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也是。 嗯。 另外就是对于这个表述，我觉得现代人不应该有这样的，现代人都是敢爱敢追的。 啊，不是， 只有在青春期的时候才会感觉怕。 我觉得不是。 你觉得不是？ 嗯，因为好多人就一人生活。 不，按照他的那个理解啊，就是敢爱不敢去追。 对，他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事儿，一句两句说不清楚。 还没那么简单。 嗯，没有那么简单。嗯， 是。这戏里面啊，还有几个情节，就是他们办离婚，是吧？办离婚呢，这个遇到一调解员，让他们写什么对方的优点和缺点，俩啥都没写，然后呢就写点什么省略号，最后呢就离了。最近呢，正好有条新闻说是在英国可以网上离婚。 对，我今天早上看这条新闻了。 嗯， 就不用没有什么调解的事儿啊。究竟这网上离婚，英国人怎么看？我们怎么看？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和您四点有戏。 嗯，稍后见。 流水冲刷了世间，月光照亮了罪恶。万方编剧、立陶宛拉姆尼库兹马奈特导演、孔维冯宪珍联袂主演话剧《新原野》，5月9至12日首次登台国家大剧院，订票6655000。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品味春茶香，绿色共分享。无裕泰荟萃名优绿茶，鲜爽好喝不贵。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跟我

就是你事先啊，可能会做一些比如说财产啊、婚史啊、收入啊和孩子安排问题的这些登记，如果没有争议的话，你也离我也离，你提的条件我也答应，然后你没有异议的话，那就一件就分离了啊。目前呢已经处理了1000多起离婚申请，而且呢91%的申请者对处理结果是满意的。 满意？ 满意。 什么时候满意？当时满意，还是一年之后满意，还是一个月之后就不满意了？ 就是离婚这事儿这么处理，我们是满意的。 哦、 那人家还保修你多少年之后啊？10年之后满不满意，那谁知道啊？ 他这个冲动啊，就跟那个冲动购物似的，是吧？按手指就 人家之前都对你婚史、财产、收入人都有调查、有登记了。 我知道，就是这情感的问题，啊、说掰就掰，没有一个中间。 你的意思还得调解 一下，哎，是。 我觉得走到上网上说咱俩要登记离婚，那早已经心就凉了。 你不觉得跟下单似的？ 哦，就跟网购一样是吧？离完了我得剁手。 第二天那个离婚证就快递到家。 服务非常到位啊！服务非常到位。 我觉得这个还是应该缓缓。 缓缓啊！如果这样的话，哎，今早上那个北京您早也播这条新闻了，他们没有做任何评论。 对吧？ 对，如果是这样的话，更便捷了。 我们不做太多的评论， 就是离婚率会更高，我觉得。 我认为有可能的。 其实捎带手一件就离了，是吧？ 但是人家说了，说这样能节省政府开支。 对， 咱们是缺这点钱的人吗？啊，他说了，减少处理时间和公文工作，每年能节约2500万英镑，约合2.15亿元人民币。想说了，我们是缺这2.5亿的人民币的地方吗？ 我觉得如果以后什么都是网络生活之下了，也许会这样。 至少 那网购以前你还没有想象到呢。 那至少来个视频离婚吧。 怎么个视频离婚啊？ 民政局那边视频看到了吗？ 啊，好， 来打个招呼， 然后开始调节是吧？ 好，来送个游艇。我觉得得严肃一点，对不对？ 哎呀， 严肃，这个事儿不能开玩笑。 人家这也没不严肃啊。 至少你就跟那个刚才说的嘛，视频聊天一样嘛，对方那儿坐一个人是调解员或者是办事员，你们俩还是在电脑跟前是吧？然后呢，该聊的聊，然后在网上把这事儿就办了。哎， 那你觉得多一个视频你就严肃了？我没觉得。 就有一个专业人员在中间。 哎呀，俩人都已经要确定掰了，有几个专业人员在中间也没戏了，你觉得呢？ 我觉得以后做节目要是掰了的话也可以这样，做不成搭档也可以这样，不见面了。 大家能听出我们的弦外之音吗？他嫌我是低配，哎呦， 不是备胎。啊、哎，是啊、 哎， 所以我说吧，这个。 那你觉得谁是你四个轮胎啊？ 我自个儿啊。 把你能的啊！ 只有我觉得，只有真实的你我和我们身边的朋友，这些大家所思所想所遇到的情况出现在电视剧里面，这些电视剧才不至于被我们吐槽。 对，就是还是和现实生活要近嘛，是吧？ 是， 嗯， 来说说吧。你看2018年已经过去了1/3，但和去年电视剧佳作频出相比，今年没有出现一部口碑收视俱佳的爆款剧。今年的数据显示，一季度啊大概有276部10939集电视剧在备案公示，就这么多。当代题材是173部6000多集，大概占到了一半以上。所以有业界说啊，说这个是现实题材回归年。 嗯， 但是现实也很遗憾和骨感。 对，然后这个有领导和专家就总结了啊，就是说，嗯，目前的这个电视剧出现了一个四不像的现象，都哪四不像呢？不像真都市，不像真奋斗，不像真人性，不像真面容。 说的挺对的，我觉得。 嗯，其实这也是前几天啊，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召开的记录新时代创作规划座谈会上，然后呢，这个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局长杨硕对当前的电视剧的病症进行了把脉，然后进行了以上的总结，当然也举了大量的例子。 是，有一句话说的挺对的，我觉得，就误把现实生活的场景当作现实主义精神，飘在表面。生不下去，就是远离生活，成这种悬浮剧了。 对， 就是你的戏是现实生活的场景，不是古装的，对吧？ 哎，不是这个年代的， 对，因为我们在这剧里经常能看到，哦，三环哪个楼， 对， 二环哪条路， 这确实是在当下拍的， 嗯， 但这不能代表现实主义精神， 对，就里头那个人儿，他里头展现的情节、人物关系啊，这个情感的脉络，感觉和我们离得还是挺远的。比如说，就说到了这个湖南卫视开年大剧《谈判官》啊，就是感觉吧，这剧中的主角都是杰克苏，出门就是豪车啊，入门就是豪宅，就感觉和现实这种市井烟火离得就远了一点。然后还有不像甄奋斗，就提到了那部嘛，就是《北京女子图鉴》，就觉得哎呀，这个女主角在剧中啊，是一个三观动摇、脑子一热就嫁人的这么一个莽撞女子啊，没有什么职业成长，情感呢也走向了大洒狗血。 嗯， 不像甄奋斗，真是啊。还有就是不像真人性，这不像真人性具体表现呢，比如说举了个例子，就是我们差一点要追的这个老男孩，就是刘烨主演的啊，这是一个中年机长嘛，他内心成长为主线，但是觉得这个备受期待，前两集看完之后啊，就没有让人继续看下去的这个冲动啊，觉得这个许多巧合都非常非常的生硬，然后、 就是、巧合是吧， 对， 编剧刚才说了嘛，一厢情愿的那个歪歪。 还有一个啊，这说到三不像了吗，那还有一个不像，就是不像真面容，就是你感觉吧，因为咱现在有时候自拍啊，或者说照合照都美图秀秀，电视剧现在也美图秀秀，你看那里的人皮肤特别好，一个麻子一个点都没有、 嗯、 然后呢就说比如说南方有乔木啊，这个男女主角是否在场直接影响到这帧画面要加几层滤镜 啊， 导致一部剧里同一个人呈现出不同的两种肤色， 这是为了偶像拍剧吧， 当然了，偶像是完美的、 嗯、啊，这个太在乎了哈、啊，没有瑕疵、 嗯、 那最后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 就假呗 啊。 嗯， 我觉得你看这位听友他说， 嗯， 沙美山他说等待电视剧《天下长安》的开播，里面有我喜欢的演员张涵予，继续追这部剧。 我也喜欢张涵予， 嗯， 我觉得从声音到形象感觉特别爷们儿。 哎，就说到他的这个观点啊，我有一个想法跟大家切磋一下、 嗯、 就是演员其实也应该为自己所演的剧负责，换句话说，你应该像你代言广告一样去挑选电视剧，慢慢的呢大家就会形成一种口碑，哎呦，他挑的戏应该不错，就像刚才这位朋友所说的、 哦、 对吧，啊，比如说他演的话剧也应该不错， 嗯 啊，他主持的节目应该不好看， 就香路啥的，是不是、啊、 对， 该换台就换台吧， 啊， 我也是退而求其次和他大，我跟你们说。 对，就是这意思、 啊、 是吧，就应该形成，我们找一个选择的指标嘛，演员是我们的一个指标、 哦、嗯， 而不是说这个广告是我们的指标， 嗯， 或者说这个什么软文啊，或者是什么微信公众号的热推啊，那都是辅助， 嗯，就是说、演员如果能够成为一个风向标的话，是吧，就冲着他去我们没有失望，但是演员可能也有自己不能做主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以前追的觉得这个男主很棒啊，可是后来追的剧也就不过尔尔啊， 嗯 嗯、所以最后的总结就是我们要抵制庸俗低俗媚俗的这样的电视剧啊，要打造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作品， 哎呀， 嗯， 说得很严肃啊， 嗯， 那么最近呢还有80部作品组成了北京市的一个重点选题，叫做2018至2022记录新时代工程的这么一些文艺类型的作品、 嗯、 涵盖电视剧、电视纪录片、电视动画片等多种类型，80部作品，其中有53部是电视剧，这里面题材挺多的啊，什么革命历史剧啊、年代剧啊、军旅剧啊、涉案剧啊，也包括都市情感剧啊、青春剧等等，比如说黄晓明、樱桃、秦海璐演的《你迟到的许多年》， 嗯， 还有 唐嫣、罗晋主演的《归去来》， 嗯， 还有正午阳光出品的《为官正年轻》，还有黄景瑜，还有吴刚主演的这个《 破 冰 行 动》， 嗯，是 黎明主演的《墨鱼者》。其实你这么一看，其实还是有好多值得注意的， 包括《中国式关系二》，还有《刑警队长二》《生逢灿烂的日子二》等等、 嗯、 也是在这个大的重点选题里面， 那所以呢，我们以后在追的时候呢，也会重点的考虑这些列入重点选题的剧目。 对，其实我们这五个月没到五个月啊，就一直又瞪着眼睛追追追，每次都满怀期待，追着追着就觉得哎呀，坚持一下。比如说到今天啊，下一站别离追完了，又觉得有点惆怅，因为下一步追什么呢？我们和编辑再好好商量商量。我们期待着有一部好剧，让我们看完之后觉得真的是有筋骨，有温暖，有味道。 三友。今天晚上浙江卫视要播爱情的边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编剧是高满堂，导演毛卫宁，主演就有樱桃 啊，王雷还有李乃文。 对， 你为什么老说樱桃？ 觉得亲切，斩挑出我的 错，给自己找辙呢，你知道吗？ 不过我就觉得这演员演得挺好的。 是吗？你们脸红是吗？ 因为我够不上啊。看到偶像不能脸红 啊。 你看是回答的 让你 挑剔不了。 我有什么可看的，我都审美疲劳了。 这个戏就是说，在采访的时候呢，编剧高满堂先生说他有这个中苏友好的情节，他以前写过我的，你看过这个吗？我的安娜塔莎，就讲的是中国男性和苏联女性的爱情故事。 我的娜塔莎 对， 和安娜是俩人。我觉得好多年长一点的朋友可能都会有这个。 所以我在看这部戏的时候， 过去的那种苏联的那种感情嘛，什么白桦林的原苏联的那种情怀哈。 所以我在看这个戏的时候，我会很期待里面有没有一些熟悉的旋律，就你刚才说的什么山楂树啊， 啊对对对， 是吧？卡秋莎呀，或等等吧。我期望里面会带着这样一些怀旧的情愫在里面。 按说你这年龄不应该呀，但是你也盼望着是吧？ 嘿，你忘了那年咱们还组织唱那个神圣的战争，你没去啊？ 哪年啊？ 就是五六年前的样子吧。 我因为五十年代。你唱的啥？ 我合唱。 你不是领唱吗？像你这么高调的，你应该领唱啊。 预备起那个。 你应该是立啊。老师好。 那种感觉看起来就是非常的震撼，你身处其中的时候，你会感觉就是当时那些文艺作品也好，或者但那个年代留下的歌曲也好，至今会让你的心潮澎湃。所以我不知道看这个戏的时候会不会也把我们带到了包括小说，包括一些原来的老电影，包括当时的历史事件当中去。 应该是吧，我觉得起码就是中老年这个群体是应该比较喜欢的。 同时这里面还有爱情故事，对吧？ 爱情当然是可以超越时代的嘛。 还有跟咱们这个行业有关的，是吧？ 他们的职业。他们是 播音员有关的。 准确的说咱俩应该不算播音员，因为播不了音嘛，业务达不到。 哦。这位朋友说，弱弱的问一句，为什么你们只追国产剧呢？你们看剩下的那两位，国产电影、外国电影一起追。 哎呦，我跟你说，男人福尔摩斯啊，就是因为开年的时候啊，我们就归堆了，你知道吗？ 我们分配的。 就是米夏香露，你们俩追电视剧这么多集，你们可劲儿追，我们俩呢被追电影。 关键您知道还有一点，为什么我们不聊外国电视剧啊？因为外国电视剧它都是原声对白，我们很难演绎，你知道吗？ 我搭档其实英语特别好，他这个英语好表现在 好到你们都听不懂， 对对，特别自信， 是 任何时候都狂拽英文啊，就是我听不懂。 So， 那个well。 你可以说 and 什么时候 那个 什么时候，就是咱们又回到那个年代啊，就是有一大批精品的这个译制片译制电视剧出现的话，我们一定不会放过它。 对，其实我觉得如果实在电视剧没追了，咱们也应该就呛呛行，你知道吧？就他们的就是匀咱们点儿啊。是不是不会导致我们这样青黄不接？ 我最近也看了一些电影。 看了哈。 对。但是最近没什么特别好的电影，稍微好看一点的就是那个《头号玩家》，还不错，斯皮尔伯格的。 你看他马上就呛行了，开始说电影了。 我是不是也快下线了？好，那今天我们的四电游戏到这里就应该全部结束了哈。最后呢，也跟大家来说一说